填写报名表，优秀选手将有机会成为北京电台签约主持人。 咨询电话85013045，85013045。 固定就是宣布某种永恒，搭乘时光机回到记忆中的某一点。音乐永恒，时间永恒，永恒的美丽。 美丽，欢迎各位好朋友，我是王卓。在今天和您一起来分享的像这样的录音，可能在2016年的时候，我们还觉得他是我们同时代的人，他还在我们的生活的空间里所存在，但是今天他就已经成为已经逝去的一位伟大的指挥家玛丽娜。这位在1924年出生，在2016年10月4号逝世的著名指挥家内维尔·玛丽娜，他是在我们的视线当中，在2016年去世以后，我也特别把他的很多作品拿出来听。那今天我们一起来分享的是他和伦敦交响乐团一起来合作的比才的两部非常著名的作品当中的组曲，一个是卡门组曲，一个是阿雷城姑娘组曲。那现在我们就来先聆听的是他们合作演奏的比才的卡门组曲。我是王卓，永恒的魅力正在你的耳边。 2014年的时候，很多朋友在北京见过马里娜，她的指挥。马里娜1985年的时候被受封为爵士勋位，在英国享有很高的声望和社会地位。她的谦和的修养和平易近人的风格，也是让接触过她的人都十分钦佩。在和年轻人一起的时候更是十分聊得来，他在古典音乐界的卓越的贡献令不少乐迷早在上个世纪的70-80年代就对他还有他指挥的圣马丁室内乐团了如指掌。不少人直言，大师你为什么不早点来中国？马里娜此刻表现得像个害羞的小孩，他说或者档期不对，或者没有人诚恳邀请我，总之这次我来是天时地利人和，我就顺利的来了。就在2014年3月1号的晚上，马里娜就指挥中国爱乐乐团在北京保利剧院上演了莫扎特的第35交响曲《哈夫纳》，贝多芬第2交响曲，还有英国作曲家埃尔加的《谜语变奏曲》。那今天我们来聆听的是达师的历史录音，永恒的魅力依然在您的耳边。那现在我们来聆听到这一段是很多朋友最爱的，在比才的卡门组曲当中最好听的这段间奏曲。英国著名的乐评人迈克尔·怀特在一篇关于马里娜的报道当中发出感慨，他说如果你在美国打开一个播放古典音乐的电台，很有可能会在一曲结束之后听到播音员介绍这是马里娜指挥乐团演奏。是的，其实真的就像这位乐评人所说的， 职业生涯当中，玛丽娜一共录制发行了近500张的唱片，涵盖的曲目范围也是极为广泛，从巴洛克时代到近代作品，从室内乐、交响曲、协奏曲、清唱剧，一直到歌剧，无所不包。毫不夸张地说，只要一个人购买古典音乐的唱片，那他的唱片架上就一定能够找到玛丽娜的名字。并且令人颇为称道的是，对艺术有着严格要求的玛丽娜大师所录制的唱片几乎从无败笔。他见证的是古典音乐的迅速发展和唱片工业的繁盛兴衰。内维尔·马里娜1924年4月15日出生于英格兰林肯。1954年，马里娜进入了英伦敦交响乐团。1956年，和志同道合的同事创建了田野里的圣马丁交响室内乐团。马里娜一生当中主要的贡献，除了非常出色的领导了美国的明尼苏达交响乐团以外，另外一个就是他亲手组建和培养了后来享誉世界的圣马丁室内乐团。那今天我们一起来分享的是他和伦敦交响乐团的合作，此刻听到的就是比才著名的卡门组曲，那现在已经来到了第二组曲。 歌剧《看门》，这也是法国作曲家比才的最后一部歌剧，完成于1874年秋天。它是当今世界上上演率最高的一部歌剧。那像我们刚才所听到这么多段在《看门》组曲当中所出现的段落，有一些我们甚至能够把我们所了解的这个咏叹调的旋律我们可以植入进来，对不对？是的，在这样的剧在他的演出之时并没有得到认可，很多时候都是作曲家在去世以后大家才看到他的价值。这一部就是这样的，这是法国作曲家比才的最后一部歌剧，在1874年完成。那今天和您一起来分享的这个版本，也是我们今天特别向您介绍的英国的指挥家马里纳爵士，他呢和伦敦交响乐团一起来合作的版本。特别生动，对不对？这是比才在配器上的这种清新的风格，它模拟钟声的铃声，还有各种民间乐器的音响，运用人的闭口哼唱，使音乐独具风格。他还用萨克斯管来吹奏旋律，表现痴呆少年的天真无邪，还有弦乐小柔板来表现年轻时曾经相恋的一对老人重逢时的心情。在19世纪后期，欧洲乐坛的确兴起了一股西班牙热，而音乐创作的焦点似乎也是从德奥浪漫乐派南移，转向了地中海，主要是西班牙。浪漫主义的拉丁化日趋明显。西班牙是以吉普赛音乐成为音乐家们争相创作的热门题材。在西班牙本国，一大批音乐家，我们就

陈志鹏日前携全新蜕变音乐艺术大碟《千面》在北京举办了首唱会，一连六套华服震撼开场，从音乐到造型，寻求大胆突破，挑战无限可能。《千面》可谓是陈志鹏又一张打破自我的挑战之作，八首新专辑全新主打单曲《Patents》《缅怀》《歌颂者》《他不知道》《孤独成瘾》《诱惑优厚》《无路可退》《千面》在演唱会上一一呈现，无论是电子舞曲或者是摇滚，让人见证了一个全新的陈志鹏。歌手希拉近日亮相 CCTV 音乐频道全球中文音乐榜上榜节目现场，带来自己全新单曲《如果我们老了》，真挚歌词加上希拉深情的演唱，给现场带来了感动和温暖，歌曲中透露出丝丝浪漫气息，让观众不由大呼心动了。今天林采欣与王栎鑫的全新合唱单曲《好聚好散》 MV 正式全网上线，林采欣曾为电视剧《上古情歌》演唱过插曲《云中书》，这次她与王栎鑫带来温情男女对唱曲《好聚好散》，由唐汉霄作曲，吴斌填词，娓娓道来的唱腔仿佛朋友的劝慰，劝诫大家珍惜当下，珍惜爱。以上信息由张燕编辑播报。把偶然固定，就是宣布某种永恒。搭乘时光机，回到记忆中的某一点。音乐永恒，时间永恒，永恒的美丽。 此刻我们已经来到了比才的另外一部作品《阿莱城姑娘组曲》的第一个段落。那今天和你一起来分享的主角呢，也可以说是比才，但是呢，也是指挥家玛丽娜爵士。圣桑在论述比才的主要特点的时候，形容他为年轻、有力、乐观、富有朝气，这些词汇同样是可以来概括比才音乐的主要特点。即便是明朗愉快的乐观精神，来展示的也是生活中的矛盾，这也是在他音乐当中非常特别的地方。那今天我们所来聆听的也是他最著名的《卡门组曲》，还有《阿莱城姑娘组曲》。下半时段我们来聆听的就是《阿莱城姑娘组曲》，而听到的这个版本就是玛丽娜爵士和伦敦交响乐团合作的版本。我是王卓，欢迎各位好朋友，永恒的魅力第二时段就在您的耳边。 刚才我们说到碧才他的看门组曲啊，看门歌曲被就是首演的时候不被承认，那也是在他死后才是被重视起来。那《阿黛城姑娘》呢，会是有怎么样的一个结局呢？这部剧呢，一共创作了27首，包括声乐、合唱，还有小型管弦乐的配乐，在1872年10月1号在巴黎首演。比才自己呢，也是在乐团当中演奏风琴。由于《阿黛城姑娘》原始剧本经审查以后被禁止演出，修改以后的剧情使观众非常失望，也导致了首演失败，终究也只演出了21场。后来比才也是从里面摘取了4首改编成了管弦乐曲，1872年10月10号又是再一次首演，这也是后来广为流传的第一组曲。那我们此刻来听到的就是阿黛城姑娘的第一组曲。 今天听到的比才著名的两部组曲，一首呢是比才的《卡门》，另外一首呢就是耳边听到的《阿莱城姑娘》组曲。他的指挥呢全部都是玛丽娜爵士，真的是提起英国的指挥家来，人们恐怕立刻会想到像老一辈的亨利伍德、托马斯·比彻姆，还有萨金特很多很多吧。其实这些人虽然在指挥艺术史上属于具有丰功伟业式的重要人物，但是由于距离我们的时代比较远，很难使我们对他们产生更为直接的印象。然而英国毕竟是一个音乐艺术发达和指挥大师层出不穷的国家，进入到20世纪的中后叶以后，他的许多新一代的指挥家都开始在世界性的范围内产生影响。在这批指挥家当中，影响最大才能最高的人物其实就属1924年出生的内维尔·马里纳和1927年出生的科林·戴维斯。而在他们两个人之间呢，马里纳可以说是更为英国化的指挥家，他一生频繁地活动于英国还有美国之间，以这两个国家为基地来逐步发展和扩大自己的影响，这样他的世界性的声誉也就随之越来越牢固地建立起来。我们来聆听的也是他和伦敦交响乐团来合作的版本。那在今天节目的最后来聆听的也是在阿莱城姑娘组曲当中很多人最最喜欢的法兰多拉舞曲。今天就到这里了，感谢各位好朋友的收听，明天会继续分享经典，我是王卓，之后播出的是古典与流行，明天这里再见吧。 下面请欣赏第五批中国梦新创作歌曲，母亲是中华，王小岭作词，印青作曲，楚海辰演唱。 太阳星星月亮是天上的一家，草原森林湖泊是地上的一家，春风一路阳光是我们的一家，兄弟姐妹手拉手亲亲一家。手拉手，亲亲一家。